穿透神经最丰富的皮肤，让这个针呢一闪而过，来减轻病人的痛感。那么至于进针的深浅，就要根据施针的具体问题来决定了，也并不是说扎得越深越好啊，只要让这个针以最快的速度穿过皮肤，直立在表面就可以了，不是这个的啊。除了深厚的指力，针灸的手法练习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大夫在初学针灸的时候都是在自己的身上练习，扎的次数多了，手上不少的部位它就会结痂，肌肉越多的部位疼痛感越小，扎的地方呢也越讲究。比如说曲池穴，这是很多人练习针灸的时候最容易扎的地方，所以这个穴位呢也成了最受伤的穴位了。这个针扎的好不好，到不到位，除了医生的手法感觉之外，还可以看病人的反应。就是针扎下去了，穴位周围有没有酸呢、胀啊，而不是说哎呦疼，应该是酸麻胀、而不是疼啊。如果有酸麻胀，用专业的话来说，如鱼吞钩，这叫得气、扎得很到位。如果扎完针之后，这个针呢它都不能立起来，就扎得很浅，扎一层表皮，这个针都倒下来了，那么这个穴位就扎得不准，那就不得气，行内称之为叫如扎豆腐。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医生来调整。你看有的医生先扎一点，然后再慢慢慢慢再往里头，第一点扎进去，这个针就倒的立不起来啊。那么针灸呢，它是中医的一个治疗手段，针灸师呢用针和中医医师用药那是一个道理，都是要辨证啊。中医医师呢要辨证选药组方，针灸医师呢他也要辨证选经选穴，并不是说这穴位扎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说哪儿疼就扎哪儿。一个人体全身361个穴位，也有经脉以外的穴位，而且这个穴位跟穴位之间它有协同作用，用起来非常灵活，就像咱们中医医生开处方一样，可以用不同的中药配伍组方。同样呢，这个针灸大夫呢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穴位来达到治疗的目的。 刚才徐润您说啊，在自己的身上扎针我这真的是听着就觉得很疼其实我觉得做一名合格的这个针灸师啊也是很不容易，要吃很多的苦头。那徐润，刚刚你也说到针灸呢我们是可以用在急救当中的那我想替大家伙来问问您啊，有没有简单实用的针灸急救的方法能够教给我们，让我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可以用它来自救，或者是我们来救助家人呢？ 还真有。中医呢可以治疗急症，像这个突发的昏迷啊、晕厥、扭伤等等，施针或者是施灸都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普通人呢掌握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识，比如说有人突然昏迷了晕倒了，那么救护车还没来，在这之前呢家里有那个针灸的有三棱针针灸的针，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你看有人发病了，昏迷过去了，可能是心脏病，可能是中风，也可能呢比如说掉水里了，溺水了，对不对？你不管他是什么原因的昏迷大伙儿记住，第一针就是人中人中什么地方？鼻子下头这个嘴唇沟这个地方咱们把它分三段，取上面的1/3的那个地方下针。而且这个针呢不是直直的下去，是要斜刺往上。 那徐主任，如果说我们手上没有针怎么办呢？ 没有针的话你就掐人中，就掐这个位置。 掐这个位置，用手指头来掐它。 对，或者指甲盖就直接掐在那个地方，就是针灸的那个部位。 那如果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病人还没有醒，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